我首先好多谢阿 Lee 同埋阿 Cindy 啊，今日帮我哋拣选有咁适合嘅诗歌，尤其是嗰一首《凭着信》，真系同我今日要讲嘅系好相似。另外，宣召经文都系嗱，你见到我咧啊呢个题目同埋我喺树呢一个周刊上又唔同咗，点解啊？琴日见到阿彭长老出席。嚟到是做全教会的事工，哇！一时有个很大的感触、本来是想叫这一篇道做加立专一服从，见到彭长老之后、我就改了它做加立老当益壮，有别一样的心智。我觉得彭长老就是好像加立一样老当益壮，年纪都好大啊，彭长老，但系仍然都系关心我哋教会嘅事工，嚟到出一份嘅力量，非常非常之系感谢。嗱，其实今日好快脆，我哋又去到约书亚记嘅14章、15章，要讲嘅就系加纳嘅故事。嗱，其实约书亚记系可以分开有两个主要嘅部分，1至12章。同埋13至24章，嗱，1至12章就系讲以色列人点样进入迦南地，得到那地，主要系四场嘅战争，两场喺迦南嘅中部，就系耶利哥城同埋艾城，两场，一场喺度南边，一场喺北边，南边嘅系基遍，北边嘅系夏所。十二章可以讲得系一个总结，这个战役的总结，就是讲他们得到有什么地方，战胜了有多少个王。13至24章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的下半部，就是讲他们怎样来到分地，分给12支派。今天很明显就是要讲加纳，14、15章。约书亚记的14章6节经文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格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纳，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跟住他就向约书亚、希望约书亚能够将希伯伦来到是赐给自己。经文话加纳是犹大支派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究竟基尼洗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树创世纪的15章18至19节，神是应许阿伯拉罕会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当时神同阿伯拉罕说，在树迦南地一共有10个族，而其中一个族就是基尼洗族，非常之有趣。但是当约书亚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剩下7族已经是没有基尼洗族。难道、迦纳就是迦南人？亦都是有圣经学者就将这个基尼洗族追溯到去创世纪的36章15节，是讲到雅各的哥哥以扫。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以扫他是有一个孙叫做基纳斯，原文的希伯来文基尼洗和基纳斯是同出一个字。这个孙基纳斯他是一个族长，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说他可能是基尼洗族的始创人。哇，那你说加纳可能是迦南人，又可能是以东人？问题在哪里？一个外邦人能够加入以色列人不出奇，很多外邦人都能够加入，但是一个外邦人能不能够成为犹大支派一个这么大支派的领袖，这么大支派的一个族长呢？相信是不容易，所以亦都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说，这个基尼洗族其实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宗族。 圣经入面有好多相似，有好多相同嘅名字。以前嘅名字系冇专利权嘅，你而家用咗人哋嘅名啊，俾人告到你乜嘢咁？以前冇噶，可能有好多嘅基利使族。其实呢个讲法系好合乎圣经嘅原则。如果我哋记得去到约书亚记嘅第七章，亚干就系攞咗当灭之物，当时神系叫约书亚系要祭签。将这个罪人是祭出来，首先是抽出支派，跟着抽出宗族，跟着抽出家室，然后才抽到这个人。所以你看看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六节说，加勒是犹大支派，首先是支派，跟着呢基尼洗族是吧，宗族，跟着呢家室，他是耶夫尼的儿子，然后先至讲到本人，佢系加勒。所以呢一个咁样嘅讲法系非常之合乎圣经嘅教导。所以基尼洗族就系可能系犹大支派嘅其中嘅一个宗族。而的确喺度犹大支派嘅家谱入面，你会见到好多人叫做基纳斯，就系基尼洗。加勒嘅弟弟叫做基纳斯。加勒的孙亦都叫做基纳斯，就是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宗族，所以那些人同自己的仔女改名都叫他们做基纳斯或者基尼洗，来到纪念自己的宗族。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我们刚才见到加勒去到找约书亚，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在说圣经里面，这个不是第一次的了，有很多人都是想为自己来到是争取到自己喜欢的地。在说这个以色列人还未进入迦南地，在说约旦河的东边就已经发生，有两个半的支派，就是流便和加德，还有半个马拿西的支派，他们见到约旦河东边非常之肥沃，绿草如茵，所以在说民数记的三十二章，他们就跟摩西说，我们可不可以留在约旦河的东边，来到是承受这个土地。当时摩西是很紧张，他以为这两个半支派不想过约旦河，来到跟迦南人来到争战，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两个半支派愿意同其他的支派一起去攻打迦南。攻打完了，当其他九个半支派拿到他们的地了，他们才回到去自己约旦河的东边来到是聚居。但是因为他们的地在说约旦河的东边是没有了约旦河来到保护他们，所以当亚述国南下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是首先被征服，首先被毁灭。有很多的神学家就说报应咯，这个是神的审判，因为他们自己为自己拣选土地，其他九个半支派呢是神给他们的，是吧，他们自己拣选，所以遭到有亚述国首先毁灭他们。但是如果这样的时候加勒拣选希伯伦又怎样啊？其实加勒所拣选的不是肥沃的土地，不是说绿草如茵，刚才我们见到是满有亚纳族人，而且那里的城墙是坚固，是非常之高大。我们知道希伯伦亦都是亚伯拉罕、撒来、以撒、利百加和约瑟被埋葬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富有以色列人历史的地方。在说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五节说，希伯伦从前的名字叫做基列亚巴，亚巴的意思就是最尊大的意思，所以其实希伯伦就是最尊大的巨人，巨人中的巨人，是个巨人国。加勒是要征服这个巨人国，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很多年他曾经是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得到希伯伦。 嗱，其实我哋可以回顾一下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啊，去到旷野嘅时候嘅情形。佢哋去到加底斯巴尼亚呢个地方，非常之接近迦南地。於是摩西就差派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去窥探那地。回报嘅结果就系话，啊，嗰度真系流奶与蜜之地，非常之嘅肥沃。两个探子先至可以抬一挂嘅葡萄翻嚟。你谂下有几夸张？嗰个葡萄有几大？嗰抽嘅葡萄。嗱，但系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探子都唔主张进入迦南地，除咗约书亚同埋加勒。嗰十个探子，你听下佢哋点样讲？那地嘅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在那里所见嘅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阿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嘅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哇，啲以色列人长敌人嘅志气，灭自己嘅威风。点样长敌人嘅志气啊？哇，敌人见到我哋就好似蚱蜢咁样。点样灭自己嘅威风啊？话哎呀，我哋喺啲啊迦南人面前好似蚱蜢㗎咋。长敌人嘅志气，灭自己嘅威风。但係迦勒点样啊？佢嚟到安慰百姓。喺住民数记嘅十三章三十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迦勒话，你哋唔使驚，我哋上去我哋一定能够得胜。头先话有两个探子嘅暂时进入迦南地，一个系约书亚，一个系迦勒。但有冇见到好似迦勒样样都快过约书亚？约书亚好似样样都慢咗半拍嘅。嗱，点解啊？嗱，去到最后，其实我哋知道约书亚系承继咗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系嘛？但系点解喺民数记佢就样样慢咗半拍呢？其实早喺树出埃及记嘅十七章九至到十四节，摩西就派约书亚去出战亚玛力人。其实我哋见到喺出埃及记嘅十七章，约书亚已经系成为摩西嘅得力助手，甚至系可以话得成为以色列人其中一个领袖。所以我相信佢系唔适合过于冲动，佢系要需要比较含蓄少少，因为佢系一个领袖，所以佢样样都好似比迦勒系慢咗半拍。嗱，我哋睇睇呢一个窥探迦南嘅结果又点样？喺民数记嘅十四章，当以色列人再次埋怨嘅时候，约书亚同埋迦勒就撕裂佢哋嘅衣服，即系表示佢哋好伤心。跟住喺住民数记嘅十四章七至到九节就话，他们对以色列传回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迦勒说，神将迦南地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入去拿到那个地。亦都是因为这一番的说话，以色列的会众要怎样啊？要将约书亚和迦勒用石头来到抌死他们，他们不要进入迦南地。于是神说，逢二十岁以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男丁，没有一个能够进入迦南地，全部的男丁二十岁开外都死在旷野。这个就是结果。又讲返迦勒啦，佢要攻打嘅系巨人国，系阿纳族人。嗱，阿纳呢个字嘅意思就系长颈嘅意思。能唔能够想象以色列人见到阿纳族人，佢哋觉得就好似长颈鹿一样咁高大，啊，好得人惊。嗱， 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所见到的正是阿纳族人，所以回到来这么惊青，说自己好像炸蜢一样。其实在大卫的时候我都讲过，仍然有阿纳族人在属腓利士人的土地里面，在撒母耳上的十七章，巨人哥利亚就是一个阿纳族人。迦南要求得到的是希伯伦城，是最艰险不容易得到的地方。当时迦南已经是85岁。照我们的标准85岁是什么？退了休很久了。周围游山玩水去坐 cruise, 是吧，得闲玩下孙几开心啊。你看看迦南做什么？他仍然愿意为神来到征战。在《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十三至到十九节，就是讲到迦南怎样是取到希伯伦城。以色列人日后就是将希伯伦城是给了利未的祭司。这件事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是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话给我们听，迦南是一个专一跟从神的人。其实迦南这个名字就是狗的意思，是狗。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是人如其名的。狗是出名什么？忠心。忠心跟住他的主人，是吧？所以迦南也都是忠心来到跟从神。在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三次提到迦南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八节、九节和十四节，另外有三次在《约书亚记》以外，两次在《民数记》，一次在《申命记》。这些都是神给迦南的评价，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南，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的三十二章十二节说，唯有基尼使族耶夫尼的儿子迦纳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申命记的一章三十六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纳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有没有见到圣经六次提到迦纳是专一跟从神，专心跟从？你说怎样专心跟从？很抽象啊。怎样才能够专心一意来到跟从神？在经文里面也讲到是有另一个的心智，就是说不一样的心智。所有人都不愿意跟从神，但是他有一个不同的心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他愿意。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能够专一跟从神。我们会讲是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要有信神应许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五次提到耶和华吩咐或者耶和华说，神的应许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是非常非常之明显。迦纳就是凭住神的应许去见约书亚，希望得到希伯伦。他说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至到十一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说我今年八十五岁了，我还是跟我四十岁的时候一样。哇，在座有几多人可以说你四十五年都不变的？你不要说四十五年，我觉得五年都好像变了很多。四十五年他都不变的。但是你看看约书亚，他有没有质疑？他说耶，有没有搞错啊？ 开玩笑，佢冇喎，佢完全相信，佢完全同意加纳所讲，因为佢知道系老实嘅话。嗱，点解加纳会咁啊？因为佢相信神嘅应许，佢相信神赐俾佢嘅基业，呢、这个就成为佢嘅信心，成为佢嘅目标。四十五年佢仍然都系有呢个信心喺佢嘅心入边，以致佢能够系四十五年都不变。嗱，我哋咧。我哋一样系有神嘅应许嘅噃，系嘛？我哋一样系有天堂嘅应许嘅噃。嗱，我哋有冇好似加纳一样去争取属于我哋嘅嘢咧？将来天堂嘅基业系属于我哋嘅，但系喺我哋地上嘅时候嚟争取噶，唔系话你去到天堂先争取噶，去到天堂太迟噶啦。嗱，所以我哋有冇好似加纳咁肉紧、咁认真、咁积极？去争取我哋天上嘅基业，嗱呢一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我哋有冇好似加纳一样？嗱，虽然加纳一方面佢系相信神嘅应许，神俾佢嘅佢话一定会俾我，但系佢冇就咁就翘埋双手坐喺度，佢仍然锻炼自己嘅身体。你要四十五年不变嘅话，你要锻炼你嘅身体。好多基督徒唔鍾意做运动嘅基督徒都会用提摩太前书嘅四章八节嚟到替自己辩护点解我唔做运动。佢哋会话保罗话㗎，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其实呢度保罗唔系话锻炼身体唔重要喎，锻炼身体好重要。只系话锻炼身体比锻炼灵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的灵是永久的、我们的身体尘归尘土归土，但我们的灵即刻与神同在，期待我们将来会有身体的复活。我们的身体呢会得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会息劳归主。有人说站住牧师，我等到耶稣基督回来，你不要咒我。是你可以等到耶稣基督回来，但是圣经话俾我哋听，一声号响就点啊？我哋同埋耶稣基督喺半空相遇，眨眼之间，我哋嘅身体就有变化。啊，我哋嘅老我，我哋嘅身体会冇咗，变成一个完美嘅我。所以无论你点样睇呢个身体，都唔系永恒。所以保罗话锻炼身体益处还少，但系唔系话完全唔重要。我头先话我哋天上有几多基业，系我哋喺地上嘅时候争取翻嚟。如果我哋要为咗将来嘅基业嚟到征战，我哋一定要好似加纳一样，保养好、打理好自己嘅身体。无论我哋嘅年纪有几大，神一样有佢嘅任务系俾我哋。所以我今日改咗我呢篇道，就系、是、见到彭长老。老当益壮，啊！琴日翻嚟同大家一齐事工，嗱，我哋都好需要真系学习点样嚟到保养好身体，嚟到系为主作战。嗱，基督徒系冇退休，啊，好多人都话：哎呀，我啊，世上嘅事业已经退咗休咯，咁样样。嗱，基督徒冇退休噶，我哋侍奉神系永永远远。加纳。他是找住神的应许，他没有忘记到神给他的应许，他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见到加纳是有双方面，一方面他相信神的应许，这个是神的，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他亦都有做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保养好他的身体，来到是与神同工，这个很重要。除了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哋仲要让神嚟到掌管一切，掌管我哋嘅生命。约书亚记嘅十四章第十节，耶和华照他所应许嘅，使我存活者四十五年。加纳话：我活咗四十五年，都系神啊看管住我，我能够得到神嘅应许，亦都系因为神。耶利米书嘅三十二章十七节，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嘅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嘅事。基督徒我哋都相信嘅，嗬？相信我哋嘅神系创造宇宙万物，相信我哋嘅神系无所不能啊！我哋都相信，但系相信系一件事， 我哋行出嚟，俾人见到我哋嘅生命当中有冇神，又系另外一回事啊！喺疫情嘅当中，非基督徒好怕死，我哋基督徒一样咁怕死，惊到不得了。非基督徒去抢厕纸，去抢食物，惊住冇啦。我哋一样去抢，惊住会执输。喂，样样都系神掌管噶，使乜咁惊青啊？诗篇嘅115篇二至到三节，为何用外邦人说他们嘅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嘅神在天上，都随自己嘅意志行事。我哋嘅神系大能嘅神啊，掌管一切，照自己嘅意志嚟行事。点解我哋基督徒行出嚟嘅就好似咁惊青？啊，俾啲外邦人，俾啲非基督徒嚟到讲，喂，你睇下嗰个教会领袖嚟噶，佢又系好似我哋咁。哇，佢哋嘅神喺边度啊？俾人笑我哋啊！啊，我哋嘅神喺边度啊？加纳相信45年。神与他同在，使他存活。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神，我们明天能够活着都是因为神，我们后日神接了我们回去了，又是因为神。神是掌管一切。在使徒行传的17章24至26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在哪里出世，我哋住喺边度，我哋能够有几长嘅命，全部都喺神嘅手里边。亦都正如好似雅各书嘅4章14节至15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嘅生命是什么呢？啊，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我们的生命出现小时就不见了，要把握时机，好像加纳一样，找住神的应许来到为神来到作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只需要仰望神，将一切都交给他。嗱，除了我们见到我们第一点要相信神的应许，第二点我们要让神来到掌管一切，第三点我们是要得到神，有得到神意象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的14章12节，加纳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加纳知道是神应许他这个山地，是神给他的。嗱，呢个就成为咗佢嘅异象。喺旷野嘅生活唔系容易过嘅，系好艰难嘅。啊，旷野系充满死亡，充满失望。嗱，加纳喺佢由38岁至到78岁，佢黄金时代，佢喺树旷野度过。能唔能够想象我哋嘅黄金时代喺旷野？哇！头先我哋话，除咗加纳同埋约书亚，所有第一代嘅以色列人男丁全部死喺旷野。你谂下有几多人会死亡？加纳我谂佢真系每个月都要走去参加人嘅丧礼，甚至佢自己要去主持丧礼，因为佢系领袖嚟噶。你谂下几伤心啊！佢亲密战友嘅丧礼，佢要去参加。12个探子当中，其他个10个探子呢，佢亲密战友嚟㗎，一齐进入迦南地，佢哋都死晒。你諗下40年喺树一个充满死亡、充满失望嘅地方，一个沙漠，係令人几失望。 但是加勒说他85岁的时候还跟他40岁一样。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他能够继续这样坚持就是因为有异象。记不记得他40年前曾经入过迦南地，他是12个探子之一，他见到那个地方就成为他的异象。当他是见到是有失望有死亡很伤心的时候，这个异象就陪住他，给他力量来到度过。那你说哎呀，他见过迦南地，他好彩啫，其余的以色列人没见过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得，加勒和约书亚不是两个人进入迦南地的，一共是有12个的，其他的10个都见到的，是吧？都见到流奶乳蜜，迦南地是几美丽的，他们都有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不相信。今时今日神都给我们有天堂 的产业的基业，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相信的。如果相信的话，他们就在地上会得很勤力的。但是就是好像那10个探子一样，很多人都不相信将来天上是有基业，或者他们不重视。但是我们要小心，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神的仆人就是因为一个异象，神给他一个异象，令到他每一天有一个目标来到为主来到作工，向着标杆来到直跑，所以有一个异象是非常之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失望，就是好像，沙漠一样充满了失望，但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旅客，只不过是寄居。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彼得前书的2章11节都有提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我们只不过是路过这个世上。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章2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同样是有神给我们的应许，最终这个应许就是去到我们的天家，我们的天堂。但是你说哎呀，加勒和约书亚见过迦南地，我们几时见过天堂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天堂的教导，这个也都是原因为什么我在两年前讲了一个有关天堂的系列，就是能够给弟兄姊妹见到这个天堂的异象。究竟天堂是怎样的，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异象，给我们有力量来到度过我们人间的沙漠，我们世上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有靠神力量的心智。在约书亚记的14章12节经文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原文不是好像和合本所讲的讲到这么不肯定的语气，哎呀，或者耶和华愿意那就与我同在啦，那我就赶出巨人，耶和华不愿意啊，怎么样，那我就没计了。原文其实是很肯定，耶和华必定与我同在，我就一定能够赶出那些巨人，那些迦南人。在腓立比书的3章3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原文不靠着肉体，就是对肉体是完全没有信心。讲到靠肉体靠自己，保罗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值得他夸口，他的身世，他的过去，他都可以夸口，但是他反而就说我对我的肉体毫无信心。这个正是加勒所说，有没有见到加勒所夸的是什么？神与我同在，他不是夸自己， 加勒对自己的肉体一样是没有信心，他夸的是神与他同在，他是依靠神的能力来到完成神的事工。给我们见到加勒不单止依靠神来到是45年存活，他依靠神能够是赶出他的敌人。约书亚记的13章1节，我们上次是跟大家讲过，上个礼拜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以色列人是没有全部是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十三节呢，约书亚记13章13节，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无论是犹大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没有一个族人能够完全将敌人赶出去。跟住我们几个礼拜我们会看，例如在约书亚记的15章16章17章，我们都见到他们没有完全将敌人赶出来。唯有加勒不单止得到他所神所应许他的希伯伦城，他还彻底地将敌人赶出去。你看看约书亚记的15章14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士西、亚希曼和达买。只有加勒能够得到他神应许他的地，他能够赶出所有的敌人。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他是一个完全效忠神，他是一个专心服从神、专一服从神的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在说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再回温一下，在说圣经里面六次讲到加勒是一个专一跟从神、有一个不一样心智的人。我们一起来到是回温这四点。第一点是要做一个有信神应许的人，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说过，同样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去领受这些应许，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应许？我刚才讲过，很多基督徒可能都不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好像加勒一样找住神的应许，千祈不要被人来到影响我们。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探子都不赞成进入迦南地。其实一个基督徒最艰难面对的不是敌人，最艰难面对的是自己人。当自己人不跟从神的话语，当他们有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跟你有个意见不合是很难来到是处理，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我经常都说，在教会里面不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年以色列人就不应该进入迦南地，因为大部分的探子都不主张进入迦南地。一个教会应该被神的话语来到带领，被神的应许的意象来到带领，而不是人的意志。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让神来到掌管我们的心智。加勒说他存活了45年，是因为神掌管他的生命，他能够得到应许之地都是因为神。他等待了45年这个应许，他终于得到了。这45年他不断地来到祷告，我们都为了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做了很久的祷告。可能因为我们的婚姻不是那么如意，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我们为了家人得救来到祷告。但我们祷告了多久？40日、4个月、4年。其实你看看加勒祷告了45年。你问为什么神这么久才应许加勒的祷告？我相信他在旷野的45年，神是不断地来到磨练他，以致他85岁的时候能够征服那些巨人，能够征服迦南。我相信这45年就是神对他的磨练，所以他是等了这么久。 仲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得到神的意象，要有神的意象。好多人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来到比喻基督徒释奴归主进入天堂，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还有没有战争？有战争，还要打很多仗。我们将来进入了天堂还会不会打仗？如果还要打仗就大件事了，是吧？我们没有仗打的。所以进入迦南地是代表什么？如果不是代表我们进入天堂，是代表我们进入神的应许。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节，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过，基督徒真的很有福气，我们有齐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赏赐，很多的这些应许，有地上的，有天上的，有属灵的，有物质的。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将来去到天上的基业都是属灵的基业来的。不是啊，是物质的。你想想我们将来是不是有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是吗？将来有新天新地的嘛。将来的基业 是物质的，不是属灵的。很多人都搞错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将来天上多少基业在我们地上是有几忠心能够得到。我刚才说，所以我们要靠住天堂的这个意象来到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个目标来到争取。加纳始终是没有忘记到他所见过的迦南地，所以我们都是一样。虽然我们是没有见过天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天堂的意象，我们要找住来到继续为神来到作工。将来去到天堂，我讲天堂系列的时候都讲过，我不想用后悔这个字在天堂。我相信在天堂有人会羡慕，有人会得到这么多的基业，但是自己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是吗？我们有多少基业在我们现在在地上，有多勤力，有几位主来到作工，去到天堂就太迟。所以我们都要是赶紧来到为神来到工作。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有靠神力量的心智。一般的基督徒其实都有两个极端的，讲到倚靠神。一个极端就是样样自己都做晒。我们都是很能干，很忙碌，很有计划的。但我们把口好甜的。哎呀，是啊，我们倚靠晒神啦，我们将一切的事给神来到安排啦。一调转头是怎样？搏命打电话去问，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啊？你给点意见我啊，即刻上网到搏命查应该怎样做啊。个口就说，哎呀，我倚靠晒神。但是自己来讲呢，样样掌握晒，想自己来到是处理。其实二十分钟的静默，二十分钟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我相信是比你在网上能够找到一切的答案，或者是人比你的智慧都胜过这一切。我们很需要真真正正依靠神的力量心智，而不是说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极端，所以人真的 很大问题，好少有在中间的，简直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哎呀，真的倚靠神咯，我翘埋双手，我乜都不做，神搞搞定的了。但你看看加纳有没有这样？没有。他85岁的时候仍然跟他40岁一样的强壮。为什么？因为他虽然一方面倚靠神，另一方面他是锻炼好身体来到同神来到同工。加纳是有一个专一服从，是有一个另一个的心智。愿我们都能够学习加纳，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约书亚记的14章、15章，靠住加纳的这个榜样，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专一服从的心，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愿意我们都能够是让你来到是掌管我们的生命。 愿意我哋都能够系靠住你俾我哋嘅异象，能够系为你打那美好嘅仗。愿意我哋都能够系依靠你嘅力量，而唔系靠自己嘅力量，但系仍然都系锻炼好自己嘅身体，嚟到系同你同工。愿意我哋都能够有啊，好似加勒一样，有不一样嘅心智，专一嘅服从，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